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说起冯巩，相信每个人都很熟悉啊，他是咱们大家最熟悉的笑星嘛。这冯巩的相声和小品逗人发笑，其实啊，他主演的电影也同样是非常的精彩，特逗乐。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当中啊，我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冯巩主演的电影，叫做《离婚合同》，咱们一块来听一听这位著名的笑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技啊！诸位好，欢迎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电影《离婚合同》是冯巩主演的第三部影片，跟他的前两部相比啊，这部影片当中的冯巩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角色的特点，而且他能够把自身的表演风格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使得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带有明显的冯氏特色。这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冯巩饰演的刘刘与任梦饰演的宁娃这对同在歌舞厅工作的夫妻，离婚以后因为没房子住，只得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双方为了互不干涉签订了这么一份离婚合同，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对对方余情未了，所以这俩人呢都违约了，就在这违约的中间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影片的一开始的第一场戏就很富有戏剧性啊。话说这天，这个刘刘与宁娃来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 刘刘， 阿道， 宁娃，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耐心的调解，正是你们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无和好的可能，因此同意你们的离婚申请，准予离婚。要不要买个封皮儿？ 哎，咱们要不要？ 你想要你就要，问我干嘛？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那就不要了。就没事了吧？ 啊，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去了。 哦，对了，我们有件事还得麻烦您，我们订了个合同。 合同？ 啊， 什么合同？ 离婚合同。哦，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离了婚，但我们还得住在一起。 什么？还要住在一起？那你们离婚干什么？简直是开玩笑嘛！来，把你的离婚证书还给我。 不，您，哎，您听我说呀，我 真没用。汪汪样，我说，我们同住在一套房子里，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别的地方住。既然是这样，那你们离婚又有什么意义呢？嗯，还要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头？ 啊，不，不是一间房，是两间一套的单元房， 嗯， 各有各的门。 可单元门是一个， 哦，对 吧？ 大楼门也是一个。 还要同住在一个单元里头，你们不觉得别扭吗？ 所以要订个离婚合同啊。哦，下面我把合同书宣读一下。离婚合同书， 前言，由于众所周知的住房紧张问题得不到解决，夫妻离婚后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单元里，为了达到井水不犯河水的目的，现制定以下若干规定，括号试行草案，括号完毕。本合同是由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的，双方从离婚之日起要严格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一方违反合同的任何规定，另一方有权提出诉讼解决。 走出街道办事处，宁娃如释重负。 哎，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是啊，终于结束了。 感觉如何？ 哦，还好。哎，你呢？ 好极了， 哦， 自由自在的。 嗯嗯， 我觉得生活好像刚刚开始。 哼，我也觉得活得劲劲的。 哼，我就没结过婚。 我才两岁。 那好吧， 嗯， 咱们今后做个好邻居。 没问题，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对门还不如咱们。 你严肃点好不好？ 啊， 讨厌。 我很严肃。 那好吧， 嗯， 再见，邻居。 好，再见。哎，下班早点回家啊。 你管得着吗？ 离婚以后的刘刘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宁娃，这点就让宁娃有点难以接受啊。这天一大早，这刘刘就追出来了。 哎，宁娃，你等等。 什么事？ 你看看你，伞忘带了。 你发疯了吧？ 不，今天傍晚有小雨，风力2到3级。电视上说的。 瞎扯，一发高烧。 哎，不，你，宁娃。俗话说啊，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想到咱们俩会离婚呢？ 你又胡说。再说我带不带伞和你有什么关系？ 嗯， 没准儿我还想让雨淋淋呢。 哎，我说你这个裙子，哎，是不是太短了？换条长的吧。 我说邻居，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我是怕你冻着。哎， 磨磨唧唧。 嗯， 宁娃所在的歌舞厅的经理一直贪恋宁娃的美貌，当他得知宁娃离婚了，就开始对宁娃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这天他把宁娃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经理 啊， 您找我？ 嗯，啊，就这样吧。哎呀，宁娃呀，哎，你快坐下啊。 嗯， 小宁啊，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情，你对管理工作有没有兴趣啊？ 管理？ 嗯， 我不明白。 我想提升你为大舞厅的总领班，也就是服务总监呢。 我？ 是啊，没想到吧？ 经理，这个我不能胜任。 不，能胜任。你很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人又长得漂亮。嗯啊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您说我长得漂亮 啊？对，非常漂亮，非常大气，很难得呀。啊，很难得呀。啊，给。哎，在这之前我还说了些什么 啊？您说我有号召力吧？ 嗯，对，这是作为管理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啊。至于你个人的生活啊，婚姻这个东西啊，又有多少婚姻是成功的呢？哎，你看，比如说我吧，我的家庭生活就有点那个，一团糟啊。 经理，你也离婚了？ 不不不不，还没有，但是不能说是很和谐，也就是勉强维持吧。不过这倒成了推动我工作的一种动力。啊，小宁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尽管提出来吧。 经理，我没有什么想法，可有个要求。 好，要求。别动。这有一个小飞虫，你看 这个小飞虫啊，真讨厌。你的那个要求说出来我听听吧。 您大概听说了，我和刘刘现在还住在同一个单元里，我感到很不方便 啊， 也很别扭。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我只要一小间就可以。 嗯，这样吧，也让我考虑考虑啊。 那我先走了。 哎，宁娃，我 经理还有事吗？ 没有，我是说你这条裙子很漂亮 啊。谢谢。 与此同时，这刘刘的同事歌手月荣对刘刘也颇有好感，他约了刘刘，刘刘按时来找他。 月荣， 刘刘哥，你来了，太好了。 找我有事儿啊？ 啊，没事儿就不能跟你说会儿话了 啊？那就说吧。哪说啊？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带回几个包子来，来，趁热吃吧。 这好吗？ 德行，装什么蒜呢？你不吃，不吃我就扔了。 其实我挺饿的。 这还差不多。给。慢点儿。你真香啊。 我真香，是包子香，不是我香。 刘刘哥，你真逗。哎，大头哥，把手伸出来。 这干嘛？ 看你这大手，我这小手。 这是什么？ 你不是爱吃泡泡糖吗？ 哦， 宁娃被经理提拔了，成了歌舞厅的领班，这令刘刘和月荣等其他同事很不满。这天下班的时候正赶上下雨，月荣叫住了刘刘。 刘刘哥。 哦，月荣啊。 刘刘哥，今天我送你回家。 啊，不用。 刘刘哥，你是不是心情不好？看到你这样子，我真替你担心。 啊，我没事啊。 宁娃他这么折磨人，我心里不好受。 你嫂子啊，不，宁娃她是个好女人啊。 那我呢？ 哦，你也是个好姑娘。 是吗？ 啊， 不下了，咱们走吧。 咱们走。 俩人慢悠悠的走在街上，月荣挽住了刘刘的胳膊。 哦，月荣。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啊？ 不别扭。 我是说这样怕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难道不懂我的心吗？我喜欢你。 哦，月荣，我是个比你大12岁的二锅头，你还是爱别人吧。 真的，你好善良，好真情啊。 哦，月荣，你就饶了哥吧啊。 月荣突然亲了刘刘一口，跑开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来收听电影《离婚合同》的录音剪辑。回到家之后的刘刘玩起了游戏机，他边玩边和宁娃套近乎。 哦，对了，我还忘了向你祝贺了。 祝贺什么？ 你高升了。 那有什么好祝贺的？ 按照你们经理的话说，你前程远大，铺满了鲜花，说不定将来啊还能当个女改革家呢。啊， 哼，这么说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 感谢我？ 是啊，多亏了你的培养，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呢？哎，真的，刘刘，你可以办个女强人培训班，我发现在这方面你真是治学有方，才华横溢啊。哎，就是林黛玉跟了你都会变得杀人不眨眼的。 可惜呀，林黛玉死得太早喽。 哎，这游戏机是谁的？ 买的。 买的？花了多少钱呢？ 好像我花多少钱跟总领班没什么关系吧。啊，来，俩人玩的凑个手吧。 你少跟我套近。 经理为了接近宁娃，带着他去旅游景点旅游。在饭店的饭桌上，宁娃主动向经理敬酒。 经理、 啊、 为了咱们大舞厅的兴旺发达，干杯。 哎，干杯。出色，太出色了。 您说什么？ 说你呢。像你这样出色的女人呐、啊，全世界的大门都会为你打开的。 为什么？ 因为把门的都是男的。来来来来来， 谢谢 你娃，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猜猜看。 我猜不着。 把眼睛闭上，我让你睁开再睁开。睁开吧。 房子解决了。 怎么谢我呀？ 啊，让我想想。 嗯，哎，你得快点想啊。 经理的寻呼机突然响了，原来是他的妻子找他。 收钱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正在陪外宾谈一个引进项目，谈判进程非常艰难，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哎，出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哎，你还生我的气啊？那好吧，那我就挂了啊。展宁啊，你都看见了，我这个日子过的，哎， 经理。 这个小特务，我那位对他比对我关心多了，成天惦记着给他换新电池，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提醒我别忘记带上这个小间谍。 经理，早点回房休息吧。 刘刘不放心宁娃和经理独处，跟踪了他一天。刘刘刚到家，宁娃就扒下拖鞋扔了过来。 哎，怎么？哎，干什么你？ 我告诉你，大头，咱俩已经离婚了，你凭什么总跟着我？ 我呀，看那小子心术不正。 我看你才心术不正。 嗯。哎，我说过瘾了吧？这还两只呢。 滚一边去。 哼。宁娃准备洗衣服，他把水龙头打开以后就回自己房间了。刘刘独自玩起了游戏机。 这怎么搞的？这 刚才停水，我忘关了。 哎，哎呀，哎，不是，哎，不是，你把它关了，你，哎呀，你给我吧， 是，哎，关上。 哼，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赶上这些水费不是你交。 两人一起收拾泡满水的房间时，宁娃将刘刘摔倒在地。 哎呦！哎呦！你还笑着？ 刘刘对宁娃难忘旧情，他追到了宁娃的房间。 哎，宁娃，你开个门，咱们商量商量。 有事白天说。 这事儿白天怎么说呀？哎，宁娃，我知道，我以前有错误。但犯的错误你得允许改正啊。当然喽，我犯什么错误我也不知道。哎，我说咱们复婚怎么样？这话我说了也不算。 刘刘，我告诉你，离婚要珍重，复婚更要珍重。我可不是跟你过家家玩的。 刘刘为了引出宁娃将水龙头打开了。 哎，不好了，楼上又发水了，不好了。 哎，又发水了 啊，负责收吧。 啊， 为了搞定宁娃，经理终于出手了。这天他拿着一份合同找到了歌舞厅的乐队队长。 我们合作一年了，嗯，这个合同已经超期了，我们再续订一年，请你通知这些人一会儿到我那去一下。 哎，经理，这里怎么没有刘刘啊？ 是的， 为什么？我们配合不错吗？ 是不错，不过我有我的考虑啊。 那怎么行呢？那刘刘他， 经理，我哥几个处得不错，这样吧，我们拿六个人的钱还不行吗？ 就是拿六个人钱不行吗？ 他不能走，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们这样仗义我很钦佩，但问题不是出在钱上，相反我还要给你们提高一些。 这事儿是不是宁娃提出来的？ 这就不必让刘刘知道了，宁娃再不想见到他，这不难理解吧。你知道宁娃作为一个女孩子心里有多么痛苦。好了，事后你们和刘刘谈一谈不就完了吗？ 不，这话我说不出口。 你们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今晚就是最后一场了。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换码头。 啊，别别，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我们闯下这个码头不容易，何况又是一流的。我走。 哎， 刘刘，不管怎么说也得演完这场再走。 哥，这婚离得对，那娘们也太损了。 好吧，你们先签字去，我先不走。 嗯， 走。月容，听哥话，去吧。 看样子这刘刘在歌舞厅是待不下去了，那么他将何去何从呢？他对宁娃是念念不忘，破镜能否重圆呢？但是面对月容的追求，这刘刘又将如何抉择呢？这么多的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啊。这首王菲演唱的《约定》之后，我们下半段的电影之旅当中再继续为您讲述这部影片的精彩之处。诸位稍后见。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在今世看，望着天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行驶的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啊，要继续为您说一说这部冯巩主演的精彩的影片，叫《离婚合同》。说起这部电影，他的导演宋江波1975年考进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了场记编辑。1976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保送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宋江波导演曾经拍摄过大量颇受好评的主旋律影片，像《蒋祝英》《任长霞》《大道如天》等等，并因此也是屡获殊荣。这《离婚合同》这部影片呢，是他早期执导的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下面呢，还是回到影片中看一看离婚又失了业的刘刘还有怎样的遭遇。话说演完了最后一场，刘刘跟几个乐队的哥们儿来到一家小饭馆喝酒吃饭。 来喝， 来来来， 算了，干了， 买上买上。 别拦着我，我要喝。 来，干吧， 干 干 干 干。哎，刘刘，别再喝了，我看该回家了啊。 就是啊，咱们该回家了。 哎，急什么？也没人在家等着，来干吧， 没人 来， 来， 大龙，你别在意，不演出，钱也有你一份儿， 对，有你一份， 有你 有你一份儿， 合着我演出是为了钱呢？ 啊，对，你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对对对，不是， 那我也得吃饭呢，我吃什么？ 当然也得有点钱， 就是， 你们别老点头好不好？ 对对对，不点头，不点头。 大龙，我们知道你心里苦。只要你能痛快，想打想骂，随你便。 他们屁话，打人骂人，那是咱男爷们干的事儿啊！ 就是， 当然不是了。你看，你们还点头？ 不点头，不点头了。 你看人家大头，这才叫爷们儿呢。 就是， 活让人开了，老婆没了，人家不在乎。 对， 什么屁话，你才不在乎呢。 你他妈的刚才说的就是屁话。 大家都喝多了，其中一个乐手把一杯啤酒倒在了另一个乐手的头上，酒场迅速演变成了战场。 你他妈要动手啊。 哎 别打了！ 打吧，打个痛快。 哎，嘿嘿，好小子，你打得不错呀！ 饭馆老板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刘刘打倒在地。宁娃回到家，发现醉倒在地上的刘刘， 哼，还添毛病了呢。 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坐啊？吃西瓜，挺甜的。 看你喝的那样，到你屋躺着去。 我跟你一个想法。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可不能错了。

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把脸翻，看人不能嘛看外表，我老主人愁良心好嘞，待人呱呱叫嘞，我的心肝嘞。哎呦都为我的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我给你买两个大面包，要吃饭我来烧，要喝茶我来倒，吃饭新手粥嘞，你说好不好嘞？我的乖乖的龙的龙哎，哎呦的为我的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我把你当作那新娘包，要洋楼我来造，要汽车我就开到，洋楼汽车全用过，还给你黄金那玉梅朝嘞，到底要不要？乖乖那个龙的龙，韭菜炒大葱，哎呦都为我的大姐嘞，大姐做事嘛你不干，你跟我专心的又把脸翻，看人不能嘛看外表，我老主人愁良心好嘞，待人呱呱叫嘞，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我给你买两个大面包，要吃饭我来烧，要喝茶我来倒，吃饭倒茶全用着，还愿意给你个洗手粥嘞，你说好不好嘞？我的乖乖的龙的龙哎，哎呦都为我的心肝包，你要是真心的跟我好，新娘包，要洋楼我来造，要汽车我就开到，洋楼汽车全用过，还给你黄金那玉明朝，你到底要不要？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